弟兄姊妹，你们平安。真的很少回来，每次回来呢，有许多的新面孔，我也觉得很抱歉啊，不认得，有的见了一次，又隔好多年才见一次，见了样子好像认得，名字不记得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啊，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蒙古的事工，但是因为是主日，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去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愿。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主题呢，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Bill 和我是在1993年第一次到蒙古去，我们去蒙古的时候本来就是 CCUC 还有 CCUC Mother Church 这两个教会呢把我们拆出去的。那我们拆出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9个月大的女儿，可以说那是非常的担心。想我看我能够把这个打开，可以说我们那是非常的担心。第一次93年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小 baby， 蒙古没有医疗，我们又不懂的话，但是就进去了。那么94年呢，就长期跟 OMF 海外使团被派出去，去了4年回来，那时就看到安泰、李军他们等等的，还有荣然啊、邵红呀，他们很多仍然在这里，现在也很多弟兄姊妹不在这里了。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我带新竹的弟兄姊妹，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头，为了工作离开主，但是感谢主的是，有一些成为了教会的领袖，在美国不同的地方，他们从中国来这里读书。到我们 CCUC 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现在成为教会的领袖，那个是非常感谢主。但是也更感谢主的就是，有的到信主到最后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懂有多少弟兄姊妹仍然认识亨通，有多少个认识亨通、我这次回来听到亨通弟兄离开世界，亨通跟我是同年的，所以我心里真的有很大的感受。我去蒙古这么辛苦，他还没离开世界，他却是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国家里头。所以生命是很短暂，生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的，我们只有好好的仰望神。所以我们这4年最后一张照片就看到，就是我们两个在蒙古侍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美国，我们就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我在过去的10年一直是在 GCS International 里头当这个总干事的工作，就离开了神学院，因为神学院呢不可以再拿到签证，我就很专心的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那边工作，做了4年，然后呢董事会又叫我再多做4年，现在又再多做2年，所以我这次回去会继续做。你看那个是我来的，因为我穿的衣服和那个一样的，没有假的哈。GCS 很复杂，有时在我们教会里头，比如说我们香港来的中国人、台湾来的中国人、我们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中国来的中国人，我们彼此之间都还会有误会，对不对？也是在宣教工厂上也是一样，所以是相当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能够一起同工？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目的，就是把耶稣的国度 传给蒙古的弟兄姊妹。那个是我们同一的目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是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的缘故。所以我也挑战弟兄姊妹说，不管你从哪里来，如果你是真的为神的国度，你只要把自己放下。不管你读多少的书，那个人有没有读过书，你都要把自己放下，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去把神的国度有效的传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在这么多年在这些机构里头，一从跟宣教士跟当地蒙古人一起同工所学习到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刚才你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成吉思汗大家都知道是谁，对不对？忽必烈大家也知道这 是谁，还有奥德卡汗很少人知道，但是这些都是真正的，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世界的胜利者。他们出去作战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不是打输仗，不是要打败仗。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胜利。同样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我们做耶稣的精兵，我们为耶稣打仗，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是准备打败仗的，还是我们出去是必须胜利。我们自己个人也好，在耶稣基督的生活里，我们到底要做一个逃兵、败兵，还是胜利的兵队？这个是我们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每一天都要立下我们的心志。蒙古人有三个很重要的比赛，一个是赛马，小孩子2岁3岁赛马跑10公里20公里的路。你知道他们赛马的时候很特别的，就是那个孩子几岁没关系，重要的是看那个马几岁。所以有的如果那个马1岁就只能够跑2公里，如果那个马4岁跑20公里，孩子有多大没关系。就是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蒙古人他们对马的爱护，对马的看重，跑的人有时不重要，是那个马重要，对不对？我们是谁不重要，是你骑的马是谁。我们信耶稣的人要知道，我们有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是耶稣，明白吗？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赛跑，人生就好像一场的比赛，有的人很幸运的，他能够跑完人生的跑道，并且每一场比赛他都胜利，或者他跌倒了，或者他曾经败过，但是他能够站起来重新再跑。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呢会成为淘汰者，那是很可惜的，那是很可惜的。但是更可惜的，有的人呢是人家都使劲的跑的时候，他永远是旁观者。我们今天在坐在这里侍奉神，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到底是参赛者，还是我们是旁观者？比赛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必须有什么，知道你的赛程是什么，也知道你的终点是什么，对不对？你不知道自己的终点是什么，你怎么跑啊？ 你不懂得规矩你怎么跑呀？我很喜欢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戈壁 desert 那边拍的一个照片，你看那五个骆驼东张西望，他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有时我们做基督徒也这样，我每次看到这个照片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们有时也这样，我们说我们跑，但是我们不懂往哪里跑，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跑道是什么，自己的终点是什么，那是很可笑。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么就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跑道是什么。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成吉思汗，虽然他是一个可以说在人的眼光中是个残忍的暴君，在某一个角度来说，他统治了中国，统治中国之后元朝有超过10个皇帝统治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被外邦人管的。但是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是一个胜利者。我们中国之所以被成吉思汗、元朝的忽必烈灭国，是因为我们自己中国人不争气。那个人还姓朱的，朱元璋，他的子弟，对不对？元朝之后，明朝才再一次把朱元璋再一次把中国借过来，所以他很争气哈。但是我们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他们能够真的那么忠心、那么积极、那么专注、那么有焦点，去跑他人生的道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迹。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确迹，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知道诸世界是神话造成的。信什么？刚才我们也唱诗歌说信心，到底你信什么？这群人在戈壁沙漠里头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圣经，没有听过耶稣的事。在2009年，他们那个群体当中，90个百分比 90% 的动物被一个冬天的时候所有的牛羊给弄死了，冻死了。我们 GCS 就趁这个机会祷告，求主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我们就选了这个地方。我去到的时候，这些人说，我们跟他们讲一些关于耶稣的事，他们说耶稣是不是住在乌兰巴托？ Is Jesus living in Ulaanbaatar？ 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当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读神学延伸课程 Theological Extension。 每一个人都专心的拿起那本书来读生命之道，是约翰福音，读认识神的事情。刚才我们看的就说，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信是信什么？信是信神的话。 神的话里头的东西，这本圣经里头的东西，我们信不信？还是我们信自己？还是我们信电视？还是我们信政治家？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我是说圣经说的信是信神和神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要信神的话，我们就必须对神的话有真正的认识。信呢，很多时候是使我们的眼睛看见不能看见的东西。信心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当我去蒙古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建立到教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忍受这么冷的天气。可能你们听我说普通话的时候也知道我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来的中国人我是马来西亚来的中国人，马来西亚的从来没有见过冰是雪的。所以呢，我去蒙古的时候常常都是很冷，我去年的时候还摔跤，在冰天的时候摔跤跌断了这个手。我们没有办法担保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结果。但是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到蒙古教会的建立，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别人来跟从耶稣，我们要看到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生命可以改变，就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的。这些在沙漠上的牧民，这些喝酒的人，他们可以改变，是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信心的眼睛不是头脑上面的认同，他说就知道，这里说就知道神的话，知道是一种生命里头的经历。我经历过神的话，我就知道神能够同样在你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去做成他的工作。这个知道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不是单单认同，我们是知道。今天主席祷告的时候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就说阿们。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广阔的天空的时候，我就知道是神造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想到，我要看看哦，自然界这么奇妙啊，真的很欣赏。但是你知道吗？是神借他的话语造的，知道。还是不动。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中格，那个前面的人是我的丈夫。你看到蒙古的马其实很小，那个人好像巨人一样。中格，我们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哦，他很久没有冲凉，所以呢我都非常的不舒服在他旁边。但是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一定要去传福音，就去到蒙古包那边跟他们传福音。他是回吾尔族，蒙古的回吾尔族，在那边跟他传了福音。他是这群回吾尔族里头第一个信主的。信了主之后，他有一个儿子十多岁是残缺的，不久离开世界。我们就想他一定会 不信主了，但是他没有，他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相信。可是因为那边生活非常的苦，他就很多时候那些羊冬天的时候就会死，冬天的时候下的冰雪太大了就会死。有一次他就叫我们为他的还剩下的十只羊来祷告。我们 Bill 老师去到的时候就为他的羊祷告。跟着的那一年呢，春天的时候，他的十只羊九只生了 baby， 那个第十个是男的，所以没有生。哇，真的神很奇妙，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说这个神是可信的，你都为我的羊祷告，你没有为过羊祷告，肯定没有，是不是？你为你的儿女祷告，你没有为你的羊祷告。我们在蒙古就常常为牛羊祷告，祷告就生下了孩子。那么生活好了一点，三年前他还有一个儿子，受爱情上面的创伤自杀。他自杀了之后，我们说因为他离开我们1200公里，1400公里左右， 1400 kilometers away， 我们很少看得到他。那边又没有传道人，又没有牧师，怎么样去栽培？就只留下一本圣经给他们。后来去年的暑假 Bill 和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那边一个月的时间，住在他们庄中，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就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他说他不会祷告，他痛苦到不会祷告。我说忠嘎，现在来，我们拿着手，你祷告，开声祷告。他三年了之后第一次再次开声祷告。神的话是信实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真实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也是信实的，也是真实的。这些人在乡下的时候很少看到其他的基督徒，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机会听神的话语，唱神的诗歌。 Bill 很多时候下到乡下就自己作歌作曲啊，拿着圣经，哪一个容易唱的，哪一个容易背的，就写一首歌给他们，用蒙古调写一首歌给他们，让他们记得，没有琵琶，没有钢琴的，一直唱，一直唱。他们就只记得那几首歌。我听到你们唱歌钢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呀，我一定要把这个拿回去。信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忠心信神的话。这里说古人在这世上得了美好的凭据，当中说到亚伯，说到以诺，说到挪亚，说到亚伯拉罕，这些人可能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亚伯在敬畏神的事情上神很欣赏他，神说什么？他献的那个祭比他的哥哥该隐献的更好，不是亚伯好，不是亚伯棒，是亚伯献的祭神喜悦。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祭？因为亚伯顺服 献上神要他献上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当，所以神要选上我们，其实不是。这里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他说亚伯他因为是选上，他说比该隐所献的更好，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的是什么？是神要我们献上的，顺服的献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神叫我们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我们或者是结果看到那个结果好像不划算，我们就不敢做。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但是当神叫亚伯献上那只羊羔的时候，为什么要献一个羊羔？亚伯根本不理解，根本不理解，但是他顺服的献上，神就看上那个祭物，神就喜悦他。所以我们说 This is a worshipping faith。 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不是你的才干，是你的敬拜成为神的祭，神就喜悦那一个祭。我们看到以勒因着信，他就被借去，不至于见死。而且怎么样说？他逃了神的喜悦，就被神借去了。走路、行路、行，就怎么样？直接就走进永恒去了。我们的信心，这些信心的比赛者，他们不管生命怎么样，你知道以勒是生长在一个世界非常败坏的时代里头， It's a corrupted world。 所以神要用挪亚，后来那个故事挪亚去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圣经说以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他与神同行。世界上的人都败坏的时候，他与神同行，走到永恒里。同样的，我们今天不要放弃，我们要做一个信心的行动者，走到永恒。真的，你进入永恒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你就进去了。圣经说我们不是死了，是好像睡了的人，睡觉。跟着那个人是挪亚，挪亚因着信竟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挪亚什么叫做方舟的还没有见过，挪亚什么叫做洪水也没有见过，但是他就用他的工作劳苦的去建那只方舟，然后那只方舟就拯救了他自己，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人的罪。那些不信的人、不顺服的人，他们的罪就被定了。挪亚因为顺服，自己就承受了信而来的义。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信耶稣很不划算，很多东西是好像我们说天堂是什么都没有看过，爱是什么也没有眼睛看得到，悔改是什么，饶恕是什么，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神的话语有说，神的话语说过爱是什么，神的话语说过他必定再来， 神的话语也说了天堂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撒谎不自私不做张狂的事。圣经不是说了吗？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自己的定义还是信神的话？我们信自己脑袋的认识还是信神的话？挪亚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没有见过的东西，信神的话就造了方舟。今天神可能要你们做的，要你做的我不知道。当神叫我去蒙古的时候，我就很觉得我是和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被呼召出去的时候，神说他自己往那里去都还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你不去也没有人骂你的，对不对？对不对？甚至人家也不知道的嘛。神叫你去你不去，没有人知道的，也没有人会怪你你不去。我当时也这么想，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自己往哪里去都还不知道。不但是这样，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女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后亚伯拉罕说开玩笑，我的妻子都已经差不多100岁了，孩子都还没有。整个事情来说都好像不能够理解，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亚伯拉罕等候，相信等候。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I hope it works. 相信就是看见。Believing is seeing. Faith before sight. 信心呢，在我们的视觉之前。不是说我们的目光是什么，是我们先有信心才能够看到东西。教会的生活就是这样。这里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做Ganbata 就是 Iron Hero， 铁的英雄。他呢喝酒喝得很厉害，和人打架，进了那个prison 监狱。后来听到福音，透过我们机构的那个戒酒戒烟的一个项目，信了主，信了主，整个生命改变。改变之后呢，他做什么？他去印度学，继续的学怎么样过戒酒的人过这个群体的生活。他就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机构，叫做 伯特利。这个机构现在有3个分会，有100多个人一起生活戒酒。他们开始养鸡养猪，他们有这个卖肉的店，就是给这些戒酒的人有工作做。生命的改变，这里这个站在第二个人穿黑色的外套的，他也是喝酒喝得很厉害，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就到 Buryat 去成为宣教士，在那边呢又开始为那些那边喝酒的人做戒酒的工作。圣经说还有许许多多，圣经里头以撒、雅各、约瑟、摩西、拉赫，还有许多的这个参赛者， 胜利者，和我们一起跑今天这个道路，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半途而废，也不要做逃兵，不要做参观者。在我们信心的跑道上，我们要做胜利者。圣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见证，这些人有的是经过火出来的，好像但以理被丢进火炉里，被丢进狮子坑里，他们看到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真正的信心不是等于说你有困难的时候神必须解救你才证明神存在不存在，真正的信心是神在你困难的时候没有解救你的时候，神人你仍然能够相信神是能够从叫死人复活的神。 God can deliver despite of rescued。 神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不解救你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拯救你，这个是信心。信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完成我们在世上的道路。有两个人我要跟他们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个姐妹是我们蒙古中国人的教会的一个姐妹，她信主的时候被丈夫骂得很厉害，她不敢读圣经。你知道那个蒙古的厕所是在这个挖洞的外边的 outhouse， 我们叫做哈，没有抽水的，很臭的，她就躲在那边读圣经。后来她的腿有事弄伤了，弄伤了之后蒙古冰天雪地没有车，怎么样去教会？他还是去教会。他不懂得打字电脑，教会需要有人，你们这里什么都有人打字电脑什么的，他不懂得电脑，教会的诗歌没有人打，他就从什么都不会学到什么都会，学在电脑打字。他后来还去神学院读了两年的神学夜校，现在呢教会没有传道人，他帮忙讲道。我记得他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一直跟他改这里怎么讲，这里怎么讲，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他。这个是信心活出来的，活的信心。有另一个姐妹，我不把他们的照片放出来，因为为了他们安全的起见，也请你们不要把我的相片放在 Facebook 呀什么什么的啊。有另一个姐妹，她是我的神学生，毕业了之后到丹东去向北韩的人传福音，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他在丹东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饭吃，常常不够那个经费，常常不够经费。有一次牙齿痛了，肿得很厉害，有另一个人跟我说 Bill 老师和我就正好知道有人去，我们就给他钱叫他去看。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的年日比我们少，他们比我们年轻，但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爱主的心比我们深，他们那个信心的行动是真正那个胜利者的态度，他 他们不是去做带兵，他们出去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做打胜利的仗。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态？有一个姐妹，很多年前我跟你们分享过，以前我很年轻，那个是我来的，穿红色的衣服。另一个呢，是我的学生，她五次的怀孕流产，后来生了一个孩子，三个月之后离开世界。我是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带他信主的。信了主之后，他三个月不到就把新约圣经读完，读完了之后他就来问我是不是不可以离婚的，因为他跟他的丈夫同居没有结婚，是不是一定要结婚不可以离婚，因为蒙古人这样就算是结婚了。他就不敢离开他，因为他其实很想离开他，因为他喝酒喝得很厉害，他不敢离开他。今天他读完硕士学位，正在读他的博士学位，在神学院，以前我做工的神学院那边教书。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我离开神学院之后，有蒙古人接这个工作。你看到那边就是他在教书，他在讲 mentoring， 我呢就给他写 evaluation。 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的生活是不是在环境怎么样我们就信，还是环境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参赛者，我们不是坐在椅子上面的基督徒？比如说我今年的8月22号会再回去蒙古，很多时候我们回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前面是什么，我们的健康会怎么样，手跌断了，Bill 这里以前曾经荒诞过，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但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我要看到的是蒙古人有教会，我要看到的是蒙古人能够做我曾经做过的东西。我的信心是神的话是信实的，神必定成全他派我去做的工作。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是什么？神要透过你们的教会 CCUC North 带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更加的爱神，更加活出耶稣的样子来，更加成为教会的信心的胜利者。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目标。我们一起念这段的经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们的终点是什么？赛跑不知道你自己的终点是什么。好像那刚才的那五个骆驼东张西望，你来教会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看人家做什么，不要看谁迟到，不要看谁有没有剪手指甲。真的有的人他们来教会就是什么都看到，好像带着那个放大镜仔细的去看人家的问题。不要看，向着标杆直跑，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的 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叫他使我们的信心成为完全，做信心的胜利者，跑完我们人生的道路。下次我回来，我不懂有多少个人会加在这个教会里，我希望这些椅子都坐得满满的。你以为这样很好吗？不够好，对不对？还有很多人他们要坐在这里，我们要做那个胜利者，我们要做那个参赛者，我们不要做旁观者。甚至在宣教的工作上，我们都是要做胜利者。不要以为我们拆了几个宣教师出去就够了，不够。问题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的宣教师的工作才能够有力量。你忘了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做败兵，做逃兵。所以其实我们是靠你的，你知道吗？求主也帮助你们在宣教的事工上同样的和我们一起作战，为我们祷告，为那些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祷告。我们生病的就不能做工了，我们害怕的时候就不能做工了，我们有憎恨的心的时候就不能做工了，我们有懒惰想偷懒的时候就不能做工了，对不对？求主保守我们，也求主保守你在祷告，为宣教士的祷告事工上努力守望。我这里有一些代祷的 card， 如果你要拿的话跟我拿，否则的话教会常常会收到我们的代祷信，希望你们去读，为蒙古这个国家来祷告。谢谢你们，所以为我们在蒙古的事工祷告。我们在回去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四年的时间，8月22号离开美国，我们回到蒙古，继续为我们前面的工作祷告。谢谢你们，祝席。 感谢神，借着桂林姐妹。